2013年一月至到12月，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，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《历史在笑》，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，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。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，内容包括五四事件、新文化运动、文学革命、大学制肘、人物与思潮。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，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，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。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，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，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，配合中共极权统治，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。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，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，配上中文字幕，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。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剛才說到呢，即是什麼叫獨立呢？在胡適來說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成見不能束縛，時髦不能引誘，是吧？那這個時髦不能引誘，即是我又想再即是稍微將它又講多一點，是吧？當年學運即是興起的時候，在即是民國初年，或者那時候即是國家遭遇呢個即係日本嘅侵略，咁啲學生個個即係非常之憤怒。咁嗰陣時好多所謂學潮或者學生運動，咁胡適之就曾經用呢個時髦不能引誘咧嚟呼籲啲學生咧，即係未必一定要跟大隊，你明唔明啊？咁啊，令到啲學生咧就有啲人就對佢好反感啊。咁好多時即係我哋不能夠逆潮流而動，係嘛？即係共產黨話反動啊！反動即係逆潮流移動，那個潮流係咁樣。喂，你同個潮流即係相反方向，咁你如果喺個大海裏邊，那個潮啱啱係嘛個浪冚過嚟，你唔係順住咁樣啊，即係個潮順住個浪下，你同佢對，咁你梗係淹沒噶啦，係咪？淹沒喺大潮之下，但係潮流有好多種噶嘛，係咪？有啲潮流係唔應該跟噶嘛，係咪？你要。这个特立独行的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所谓进步民主力量就是不跟潮流啦，大佬，是不是？潮流兴入中联办，那我当然不入啦，是不是？那又潮流，潮流说一定要跟中共谈判的，是不是？潮流就说香港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，一国行先的，两制就是其次的，是不是？潮流就说没了东江水，我们又没得。即係水都冇得飲嘅，啊冇咗自由行，香港就實黑食噶啦。咁呢個係潮流，咁你跟呢啲潮流啊？潮流都仲要睇咩潮流啊嘛？孫中山當年搞革命嘅時候，佢話世界潮流浩浩汹汹，順之則昌，逆之則亡。嗰、那個就潮流啦，係嘛？嗰、那個真正係大潮民主嘅潮流，係嘛？但係胡適之講嘅時髦咧？就跟潮流有少少分別嘅喎，時髦就係呢個咧，係我哋60-70年代嘅時候好興講嘅，係咪？你睇啲語殘片都啊，佢著得好時髦，而家冇人聽過人講時髦咧，冇噶嘛，係咪？哇，佢好煙喎，啊好潮喎，係嘛？即係最多係咁，即係嗰個語言嘅運用，佢係有個所謂約定俗成，同埋有個時代背景，有個時空。啊！唔同嘅時空講唔同嘅嘢，即係你香港人講嘅廣東話同廣州講嘅廣東話已經有差別啦，係咪？佢啊字正腔圓，你就好難聽嘅覺得，因為佢講得標準嘅廣東話，你反而覺得難聽嘅喎。香港就輕懶音啦，係咪？咦哦啊，咁又好多嗰啲夾雜嗰啲即係外來語啊，90幾樣，個廣東話又另外一種廣東話嚟嘅咯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就算係同一種方言，佢喺唔同嘅地方，佢都可能有唔同嘅講法嘅。時髦就係啦，係咪？咁嗰陣時60-70年代真係興講時髦噶嘛？咁原來呢個時髦呢個咧係白話文嚟嘅咧，國語都有嘅，係咪？胡適之當年 啊，而家講緊係喂七八十年前，佢就講時髦呢兩個字啦，係咪？呢個時髦就係話潮流興嗰啲嘢咯，係咪？而家興乜咯？簡單啲講，而家興咩咧？咁係嘛？咁啊，大家跟嗰啲嘢咯，係嘛？咁佢就話呢個時髦不能人遊，唔好跟人去時髦，就唔係所謂潮流大嘅潮流，或者成個即係大嘅方向啊。所以入中聯辦都係時髦啫嘛，係咪？咁時髦呢個時髦過咗氣嘅時候就唔係時髦噶啦嘛，係咪？咁所以胡適呢個講法咧又有趣嘅，即係話有時我哋好多有啲新鮮嘅事物出現，咁你唔需要趕呢啲時髦嘅，係咪？當然衣著啊、化妝啊。都有不同的時期興咩噶嘛，係咪啊？今年嘅即係秋冬服裝係乜嘢係嘛？春裝係乜嘢？梗有呢啲噶啦，係咪？咁你點跟啊？係咪？即係等於而家我哋跟啲手提電話點跟啊？係嘛？三個月換一次啊？係咪？咁冇可能噶嘛？唔好去趕時髦，又唔好俾時髦所誘惑。嗱，呢個咧就係胡適對啲少年朋友即係個期待係咪？我覺得呢啲金句就正啦，係咪？即係你睇到一個知識分子，好似胡適之呢啲咁，佢係一個教育家、文學家、哲學家，係咪？佢對呢、這個即係話喺個學問、知識學問上邊，係畢生嘅精力都擺喺度做研究，寫咗好多文章。佢又做又推動呢個白話文運動，係咪？這個我們在下一節我們會講的，即是 他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呢，他是要跟全中國的人去分享的嘛，是吧？所以我們這一集就是從胡適語錄說起，就是先即是給大家有一點啟發，你有興趣呢看他的書或者研究胡適這個人，那你就看到即原來在民國初年或者幾十年前呢，中國的思想範圍是百花齊放，出了很多叻人，但是真的一蟹不如一蟹，一代不如一代。現在我們的學者跟以前的學者真的即因為我們都讀很多這些人的書，你一個比較你就發覺真的現在那些很簡單，圖書館就可以做博士的了，現在上互聯網可以做博士，維基百科你可以做博士的了，對不對？即什麼都有的，你不理他錯還是對，對不對？那你要搜集資料比以前很容易，對著部電腦就搞定了，而且沒有這個時間空間的限制，對不對？我讀這個博士，寫這篇論文是美國某一間大學的，但我現在人在香港或者你在歐洲，那你都可以通過部電腦上網，你就可以找到資料了，又可以跟他大學的網站連結，相關的你研究的題目又可以找得到曬嘅喎，係嘛？好簡單嘅嘢嚟嘅啫，係咪？你花啲時間做啲分析，咁啊搞掂啦。但係有冇大學問咧？呢啲係咪？有冇去思考咧？係咪？即係孔夫子話齋，係嘛？學即係學而不思啊，即係或者思而不學都係唔掂嘅啊。咁所以胡適。即係我自己覺得佢對啲少年朋友咧，尤其是佢個自學方法做人，係咪係值得我哋去參考嘅嚇？咁就佢另外有一段説話咧，我有一句説話我又成日講嘅，有一句説話就係嗱，我哋今日又會將佢個呢個説話嘅墨寶啊，即係放出嚟俾大家睇嘅。嗰句説話就係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，待人。要在有疑處不疑，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，即是說你做學問的人，你要抱持一種懷疑的精神，是吧？立胡適是宣揚自由主義，提倡懷疑主義，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，他宣揚這個自由主義，但是他亦都提倡懷疑主義，但是這個懷疑主義是講做學問，就不是講待人。你成日去估或者懷疑你身邊的朋友對你不住，講你壞話，那你做人很辛苦的。你成日懷疑你家庭的成員，係嘛？你懷疑你老婆，你懷疑你老公，你懷疑你個兄弟，係嘛？你懷疑你身邊的朋友篤你背脊。咁你做人就做得好辛苦嘅，所以我永遠唔去懷疑人，我一知道我就當面嚼你， 係咪？咁我啊搞掂啦，跟住我可能冇咗呢個朋友咁好咯，咁啊以後我唔使懷疑佢啦嘛，係咪？待人咧就要在有疑處不疑，你有懷疑嘅地方你都唔懷疑，咁你咪活得舒服啲咯。但係做學問就唔係喎，做學問你一定要抱持住一種懷疑嘅精神喎。你要求真理，你一定係要懷疑喎。懷疑就係喂人哋講乜你都唔可以盡信噶嘛。呢個就係同上邊我講，即係話引述胡適所講，被呢個朱熹孔丘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功名高明，被呢個馬克思列寧史太林牽著鼻子走也不算好漢，也不算好漢，係嘛？你就係要懷疑啊嘛，係嘛？所以做學問就要在不疑處有疑，待人咧就要在有疑處不疑。嗱，呢個又係成日會對啲即係青年學生講嘅嚇。咁呢句都係胡適嘅金句嚟嘅，係咪？嗱，呢兩句説話好簡單嘅啫，嗱，全部都係白話文嚟嘅嚇。咁大家好容易明白嘅，係咪？咁呢個咧就係話要將做學問和待人接物呢，即是將它分開，這個是胡適之對年輕朋友的一個期待。